俄罗斯图书世界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在朝鲜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中，三、实现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切实树立主体的革命观，答俄罗斯伊塔社问，主体哲学是独创性的革命哲学单行本。著作发行仪式近日举行，发行仪式场正面悬挂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太阳像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太阳像。参加发行仪式的有俄罗斯朝鲜友好文化合作协会、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俄罗斯作家联盟等一些单位的人士、成员和我国驻俄使馆官员。